爱情是海底针，真心很难买，忘了我让我一个人，别爱上我或者总怪他，想变世人活在新时代，外表叛逆但心不坏，不轻易变爱，我相信永远不存在，别爱上我或者总怪他，人生一路在修改，我说爱情是海底针，真心很难买，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 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眼泪会流。